可能你会从歌中听到一些希望和自由的力量，但也可能会从歌中听到一些自己的过往。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今天我们来说说，在北漂的时候你有什么一些记忆和想法，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在这样的冬夜里，让我们感受一下吧，冬日里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气氛，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和情绪。下面这首歌来自 Charlie Puth， 这首歌是之前他和 Selena Gomez 合作的一首歌。如果我说到这两个人，应该大家已经猜到是哪首歌了。这首歌非常的热门，可以说是在今年还有去年的时候，所以这首歌呢当时也是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在2016年发行的一首歌曲，当时是在 Billboard 上面获得了第9位，而且还有很多人进行各种的翻唱，甚至当时有青年选择奖最佳分手歌曲的提名也是给了这首歌。这是一首讲分手的歌，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augh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I just heard you found the one you've been looking for. 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首歌来自 Kim Taylor， 而这首歌其实是美剧的Flashpoint 当时闪点行动的第二季的一个片尾曲，整个歌曲听起来非常的慵懒，又充满这种淡淡的情调，好像 Kim Taylor 就是这种感觉，

说说发烫，手让心拥满力量。路荆棘又漫长，愿我们一如既往坚强。风再大都能怎样、啊、最美的梦就在前方。愿用一生替代野心的看望，逆风飞翔的翅膀，哪怕曾受过伤，不惊不慌，永不言弃的信仰，自由落伍的坦荡，就够我们成长。可与流浪几百分渴望不甘，拼命去闯就不能被原谅，踏破七伤纵然将切磨穿，映日落在灯曾不淡忘，但是不听喊你的向往，此时的勇猛默默慌张，可否一场你的日常。人容一场夸父追日般向往，狂风吹乱的帆桨，坐船桨在起航，不惊不慌，永不言弃的信仰，自由若无的坦荡，就够我们成长。可愿流浪几百分渴望不甘，拼命去闯就不能被原谅，横无涯岸孤舟荡尽波浪，在日出又扬帆。愿用一腔替代野心的感动， 北京时间21:00。